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一集。 程潜虚岁十岁，个头长得磨蹭，跟不上年岁。日近中天，他把柴火从院门口抱进堂屋，一整捆柴有点抱不动，得来回跑上两趟，这才抹一把热汗，安心埋头烧火做饭。这几天家里有客，程潜爹忙着陪客，洗菜做饭烧火劈柴等一干事宜就全落到了程潜头上，将他忙成了一只短腿的陀螺，随时随地能刮起一阵疲于奔命的风。因为个头太矮，程潜虽然已经能够得着锅台，但大锅操作起来还是有些不便，他就从堂屋角落里找了一把小凳子踩着。小凳四条腿长短不一，里出外进，程潜自六岁开始就学会了踩着凳子做饭，在无数次险些栽进锅里变成人肉汤之后，他学会了如何与这参差不齐的垫脚物和平共处，保持风雨飘摇的平衡。这一天，他正站在小凳上往大锅里加水的时候，大哥回来了。程家大哥已经15，是个大小伙子了。他带着一身汗味，默不作声地走进堂屋里，四下扫了一眼，而后一只手将幼弟从小凳上拎了下来，没轻没重地在他后背上推了一把。 我来，你玩去吧。 大哥。 程潜当然不会真没心没肺地出去玩，他继续默默地蹲在一边，吭哧吭哧地拉起了风箱。程大郎低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眼神有些复杂。程家有三个儿子，程潜行二。及至头天晚上那位客人来到之前，程潜都还叫做程二郎。大郎知道，如今二郎这两个字恐怕是叫到了头，这简便的小名连同他二弟这个人就要一同改头换面，远行他乡去了。 贫道暮春真人，游历途中路过贵地，想讨碗水喝。 仅就长相来看，这位头天后上来的客人恐怕未必有什么真本领。只见他留着一把稀疏的山羊胡，半睁半闭着一双三角眼，飘悠悠的长袍下露出一双伶仃的细脚，没看出如何仙风道骨，倒像是个招摇撞骗的算命先生。程二郎就是那时从外面跑回来的。村口有个九世不第的老童生，收学生教读书。老童生的学问很是稀松，唯有束修收的穷凶极恶。农家腊肉果蔬他一概看不上，只肯收真金白银孔方兄，并且数额没个准儿，每每挥霍完便又朝学生伸手要。以其为人，实在是不配传道授业讲圣贤书的。可是没有办法，乡下孩子读书不易，方圆几十里再找不着第二个教得了书的先生了。以程家的家境，肯定没有闲钱供儿子们去读什么书。但那些个佶屈熬牙的知乎者也仿佛天然对程二郎有某种奇异的吸引力，他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只好时常去偷听。 不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议程，议程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 天下平。 嗯， 又来偷听。 老童生自觉每一颗唾沫星子都是呕心沥血的产出，不肯让人白听，时常是讲到一半就要警惕地出来巡查一番。程二郎也就只好化身为猴，在老童生家院门口的大槐树中躲躲藏藏，每次偷听都得听出一脑门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热汗来。昨天晚上，程二郎顶着这样一头热汗，受父亲驱使给客人端碗水，那古怪的客人却并没有接，他伸出了一只枯瘦如寒枝的手，没有摸骨，也没有使出什么稀奇古怪的功法，只是轻轻地扳起了二郎的脸，与这极力模仿着书生酸腐气的质子对视了一眼，不知真人从这一眼里看出了什么端倪。反正看完后，他神神叨叨地点了点头。 我看此子资质上佳，将来或能腾天前渊，说不定有大造化，非池中之物也。 哼，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能一对眼就能看出资质好坏的事。 真人说这话的时候，大郎也在场，他刚想轻蔑地辩驳一下这江湖骗子，可未及开口，他发现自己的爹居然已经将这番鬼话听进去了。 真的吗？ 程大郎顿时一阵心惊胆战地明白过来什么。程家本就不富裕，年前他娘又生了小弟，小弟生得艰难，致使他娘产后一直虚弱地下不了床，这样一来，家里少了一个能干活的壮劳力，还多了个整天吃药的药罐子，本就不富裕，一时间更加捉襟见肘。今年年景不好，几个月没下一滴雨，眼看着就是颗粒无收的一场大荒，兄弟三个恐怕是要养不起了。大郎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他自己学徒已有一年半，再过上一年半载就能让家里见着回头钱，是程家未来的指望，而小弟尚在襁褓之中，做爹娘的自然万万割舍不下，也就只剩下一个中间的二郎纯属多余，留着也没什么用，如果能打发给过路的道士领去修仙，倒也是个去处，修成了是老程家坟头长草撞了大运，修不成也没什么，让他跟了别人去走江湖也好，招摇撞骗也好，有饱饭吃能长大就算是出路。 事不宜迟，一会儿就让这孩子跟我走吧。 好好。 木村真人和程家属木寸光的当家人一来一往，很快谈妥了这笔买卖。真人留下了一锭碎银，他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程二郎从此更名程前，这天下午他就要斩断尘缘，跟着师父启程上路了。大郎跟他这二弟差了几岁，平时在一块儿也没什么话好说，并不算十分亲密，但二弟从小懂事，不哭不闹，也从不惹是生非，衣裳捡大哥剩下的，吃喝都让着小弟与病娘，唯有干活一马当先，从无怨言。大郎嘴上不说，心里是疼他这个弟弟的，可是没有办法呀，家穷养活不起，还没到他成家大郎顶门立户的时候，大事小情他说了一概不算。 再怎么样这是亲骨肉，能说卖就卖吗？ 大郎越想越不是滋味，有心拿大铁勺将那老骗子的脑门拍出个坑来，可思前想后到底没敢。话说回来，他要是真有这个魄力，也不必跟着人家学徒跑堂了，大家结社岂不更能财源滚滚。 唉， 对爹娘的打算和大哥的御姐，程前并不是完全的懵懂无知，他算不上早会， 与那些什么七岁成师、十三拜相的神童无法相提并论，只是普通程度的心眼多。爹起早贪黑，大哥披星戴月，娘眼里放了大哥和小弟就放不下他了。因此在程家，虽然没人打他骂他，也没人拿他当回事儿，这些程前心知肚明，他也天生识趣，尽量不聒噪讨人嫌。有生以来干过的最出格的事儿，也不过就是爬老童生的大树，听一耳朵狗屁不通的圣贤书。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当成个小跑堂、小长工、小佣人，只是不当个儿子。程前不大知道做儿子是什么滋味，小孩子本该多嘴多舌，上蹿下跳，但程前既然不是儿子，自然就没有多嘴与调皮的特权。他心里有话一概忍着不吐露，长此以往，话不能四散在外，只好锋芒向内，在他小小的胸口中戳出了好多坑坑洼洼的心眼子。 爹娘这是把我卖了。 胸有雨打沙滩的程前却有点诡异的平静，仿佛是早料到有这么一天。临行，程前那病秧子娘破天荒地下了床，颤颤巍巍地将他叫到了一边。 二郎，你过来。 程前他娘红着眼眶塞给他一个小包裹，里面放着几件换洗衣服，并一打发面饼子。衣服不必说，依然是他大哥穿不了改的，饼是他爹头天后晌连夜做的，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娘看着他，忍不住将手伸进袖口掏了掏。程前见他哆哆嗦嗦地摸出了一吊铜钱，那坑坑洼洼、颜色晦暗的铜钱突然将程前冷漠的心弦微微波动了一下。他像只冻僵的小兽，在冰天雪地里耸动鼻尖，嗅到了一点娘的味道。可那一吊钱也被他爹瞧见了。男人在旁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程前娘只好又含着眼泪将那吊钱揣了回去。于是娘的味道如镜花水月，忽悠一下，没容程前闻个真切，就再次烟消云散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